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33集，指针指向早上6:40，这么早就醒来，大家已经习惯了。所有人都聚集到旅行社办公室，各自找地方坐下，围成一个圈，中央是跪坐的太医。 这种行为太恶劣了， 小峰边看文件柜边说，那是存放食物的柜子，柜门凹陷很深，看来曾被人试图强行弄开。 简单说就是晚上饿得受不了，就来这里想偷东西吃，但因为柜子怎么也打不开，就把手伸向婴儿奶粉，没错吧？ 站在太医旁边的明日香双手叉腰，点了点头。 就是这样，他还开了一罐新的，用小勺。喂，多少勺？ 他用鞋尖踢踢太医的屁股。 七勺。 太医小声说。 舔了七勺呢。 明日香不屑地说道。 哎呦呦。 户田苦笑， 不是像饥饿的孩子一样偷吃，是偷舔啊，那玩意儿能舔上七勺，厉害啊。 对不起，我本来想只吃一勺就算了，可渐渐就停不下来了。 太医像乌龟一样缩着脖子。 没有水就那么硬咽下去啊？ 户田做叹服状。 不是这个问题。 明日香怒目而视。 偷吃奶粉属于什么性质？妈妈你怎么看？ 荣美子被问及有些不知所措，她低下头，但还是开口。 小佣人跟我们不同，她只能吃奶粉，偷吃她至关重要的奶粉是很过分的，这让我很为难。 没错，所以我跟东叔商量了，要问问大家怎么想。 还有，虽然从结果上看只损失了奶粉，但如果他把文件柜打开了，就会动这边的食物，不能忽视这个可能性啊。 这确实是个问题。 户田抱起胳膊。 会影响我们彼此间的信任，对于文件柜上锁我也曾经表示过抵触，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 对不起，这真的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干了。 太医一个劲儿地鞠躬。 这可不是道歉就能算了的。 明日香俯视着他。 差不多了吧？太医也在反省吗？ 伸出援手的是蔡蔡美。 毕竟太医一直都在很卖力地为我们做事，对吧？这回我觉得不妨就原谅他吧。 那也不能置之不理吧？ 小峰反驳道。 刚才他自己都说了，原本想吃一勺，却控制不住自己，连吃了七勺。如果没让明日香他们发现的话，可能还会吃下去，搞不好可能会吃空的位置。 我不会那样的。 太医带着哭腔说道。 这能说得准吗？很遗憾，他说的话我感觉完全不可信。你们可能嫌我啰嗦，但就说这个文件柜吧，如果成功撬开了，他会吃多少？可能会把我们今天的口粮都吃了。我觉得不能道个歉就算完。 那该怎么办？太医除了道歉也没什么能做的了。 蔡蔡美一副要维护太医的样子。 只要他证明他绝对不会再干第二次就行。 小峰冷冷地说道。 没用的，手脚不干净的人根本就改不了。我们会计部曾经有人偷公司的钱被开除了，去了其他公司，但又犯了同样的错，听说最后进了拘留所。吸毒的人也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犯。 太医转向小峰，两手着地做出磕头的姿势。 我再也不会干了，对不起，你们原谅我吧。 他的头碰到地板。 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啊？ 小峰嘲笑地歪着脸挠挠头。 于是太医原地转圈，开始不停磕头，嘴里说着： 对不起，原谅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吧，对不起。 何来猛地站起来，发出很大声响，他不做声就要往外走，东树扳住他的肩头。何来回过头： 怎么了？ 你去上厕所吗？ 不是。 何来摇头： 看样子没东西吃了，我想去上面睡觉。 不行，你也看到了，正在谈事情呢。 谈？这算谈吗？ 你有什么意见吗？ 东树斜视着何来的脸： 对呀，这样子根本不是谈，只是人多势众，折磨太医而已。 做了坏事，当然要受罚。 明日香嘟起嘴，东树看着何来： 你也想这么说吗？折磨他而已。 我可没这么说啊。 何赖耸耸肩： 折磨也行，如果你们能消气的话。我只是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徒劳而已。 徒劳？ 徒劳，反正最后谁也不能信，对吧？这种事情我老早就知道，所以没心情去惩罚他，也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。如果硬要说，就记住一点，那胖子有偷吃的前科，绝对不能信任他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，没事了，所以我说要睡觉。 何来把东树的手从肩头拿开： 我走了，吃饭招呼我一声。 东树默默目送何来走出去，随即转向成灾。他察觉哥哥什么也没说： 哥，你怎么看？ 大家的视线集中在成灾身上，都想知道他的想法。 基本上跟那家伙的看法是一样的。 啊？ 就是何来。我也不想惩罚太医。 为什么？ 明日香高声喊道： 他偷了奶粉，为什么不能惩罚他？就因为受害者是婴儿，跟你没关系吗？ 我没有那么说。 那你 以前不是说过了，过去世界的善恶观念已经不通用了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必须由我们自己决定。 难道你是说太医的行为不是恶吗？他偷吃了婴儿的奶粉啊。 那我问你，婴儿没奶喝饿死，跟太医营养失调倒下，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更为严重？ 明日香瞪大眼睛： 你这是什么说法？不吃奶粉太医也不会倒下。 这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饿肚子有多苦只有他知道。 成灾指着太医： 假如因为吃了奶粉，太医变得比以往都更能派上用场，那么就不能单纯的定义为恶。 可是即使是那样，也该得到我们的同意。 假如来不及呢？或者说假如他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同意，就按照自己的判断做了呢？ 不行，那也不行。 为什么？ 这么一来的话，秩序就乱了，大家就会互相争抢食物了。 假如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呢？ 成灾又指着太医： 假如想到了后果，但情形还是紧迫到非偷奶粉不可，这一行为从生存优先的角度来看，就不是恶，而是善了吧？ 这样做对太医是好的，但对我们来说很不好，是大恶。 听到明日香的话，成灾表情缓和下来： 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，对太医是善，对其他人却是恶，这在我们十一个人中就是十对一，但不能因为是少数派就忽视，因为十一分之一的比例绝对不算小。 程灾站起来扫视大家 说：十一个人可能不好明白，请大家想象成十一个国家吧。比方说这个世界由这十一个国家组成，为了共存，国家之间缔结了协定，假定其中有不得夺取他国东西的规则。可是某国的国王很烦恼，他的国家贫穷，食物也没有了，于是国王做出了决断，侵略邻国夺取食物。因为他的行为，国民免于饥饿。那么这个国王他的所为是善还是恶呢？ 成灾转向一直站着的明日香： 你怎么看？ 哼，说是为了救自己的国民就去加害其他国家，我觉得还是恶。 但对于他的国民来说，国王就是英雄了吧？ 也许是，但那样做的话 其他国家就会抵制这一国，他就会与所有国家为敌。 国王也许是有这种思想准备的，是冒险发动战争拯救饥饿的人，还是坐视国民饿死而跟别国维持友好关系，很难说哪一方是善是恶吧。所以我说了，太医的情况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而我们只是鉴于他的行为各自判断今后该如何跟他相处而已。 听到这里，东树才察觉成灾并不是在包庇太医，非但没有包庇，甚至意味着他可能不再理睬太医。太医似乎也察觉了，脸色大变，仰望着成灾： 我绝对不会再干那样的事情了，求求你别丢下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丢下我。 你不必求情，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，而且这样也不能挽回信任。 成灾的声音听来远比小峰、明日香等人痛斥太医时冷淡，大家都大气不敢出。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。 成灾转向东树： 就像一国没有裁决他国的法律一样，这里没有法律，所以也没有审判的概念，不是吗？ 你是说对太医没有任何惩罚？ 我说了，这样做没有意义，别让我再重复了。 成灾环顾众人之后对荣美子说道： 该准备早饭了吧，马上就七点了。 哦，是啊。 荣美子站起来： 还有文件柜就不用再上锁了，有人想偷就去偷吧。 好。 荣美子小声答道，没有人反对。太医垂着头放声大哭。就这样又过了两天，东树被阳光晒醒，像往常一样走到台阶俯视大陆，随即不由得大喊一声，水几乎都退了。他马上报告了成灾，成灾用望远镜观察了远处的情况后缓缓地点点头： 早饭之后就做出发的准备。 明白。东树敬了个礼。这天的早饭颇为豪华，意大利面和汤，因为出发比预定要早，成灾只是要好好吃一顿，以便有体力走路。 看天色，今天不会下雨。我担心的是地震，但是那是无法预测的，只能祈求不会发生了。 成灾对大家说： 不要因为水退了就掉以轻心，进水太久了，地面就像吸满了水的海绵，而且不是完好的海绵，是到处有洞那种，掉进地面塌陷处可就没救了。我可没有危言耸听，掉下去就真的没救了。 不要急，小心前进，即使慢慢走也能在下午抵达首相官邸，没有问题的。 成灾鼓励众人。过了上午九点，众人从台阶下来，路上有好些水坑，但不妨碍走路。 妈妈，我来抱小宝宝。 太医对荣美子说： 啊，你可以吗？ 没什么行李了吗？ 婴儿被一块大布包裹着，太医系好布的一头挂在脖子上。 是得有所表示啊，毕竟偷吃了奶粉嘛。啊， 户田笑嘻嘻地说： 好，出发。 成灾招呼一声，迈向湿漉漉的路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